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上一集咧，我哋就提到邮政嘅诗啊，今集我哋继续喎。 系啊，意犹未尽啊，因为咧上一集咧，我主要讲咗嗰个重视自己身份啦，同埋咧比较活色生香少少嗰个邮政啦。 炮谷啊，我记得。 系啦，但系咧佢后嚟又出咗一本诗集，其实就系前年先出嘅，叫《大毛蛋》。 嗯。 呢本诗集咧入边就多咗更多，即系对政治又好啦，社運又好啦，其實更重要嘅咧係對於一種獨特嘅人生觀、人生態度嘅反思嘅詩。 係、我記得上一集其實阿廖偉棠都有提到，有時我哋就咁睇某一樣嘢咧，好多人都認為係咁嘅解釋，但係喺郵政嘅身上咧，佢就會另一種嘅詮釋啦。 佢係好中意唱反調嘅人，我覺得即係寫無論寫詩又好啦，或者佢嘅藝術又好，甚至呢個人都好啦，俾人一種好反叛嘅感覺啦。我哋今次揀嚟嘅詩咧，或多或少都有呢種唱反調嘅意味。 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欣賞嘅第一首詩咧，就係郵政嘅作品《公路》。 公路，郵政。如果一直走，總會有意外。路長且直，突然有彎角。遲穩駕駛盤需要定定的勇氣。思念長且直。需要定定的勇气。如果一直去，总会有意外。我累了，在公路旁被遗弃的衣服，剪过一头飞鸟的残骸，无法辨认翼与心的距离。当你在公路上，你无法停下来。公路隔着车，车隔着人，生不过是思念的延伸。如果一直去，总会有意外。忽然停下来，总会有意外。 公路呢个作品就系嘛，又系头先我哋所讲啦，另一种嘅解法啦，系嘛？ 系啦，其实我哋经常都会讲话要行正路啊、大路啊，但系相对而言咧，嗰啲小道或者一啲好睇上嚟系斜路嘅，或者系歪路嘅嘢。佢會帶我哋去咩地方呢？其實郵政呢首詩，其實佢嘅關鍵詞咧，唔止係公路，仲係意外呢兩個字。 係 咁、一般我哋如果將佢擠翻喺交通入邊，咁交通意外梗係 啲唔好嘅嘢 啦，係啦，唔好嘅嘢啦。但係咧，意外呢兩個詞，如果我哋還原翻佢原嚟嘅意思，可能係意料之外嘅嘢，嚇係言於意外啊。咁我哋會有呢種講法係點解咧？係你根本想象唔到，可能係驚喜。可能是根本是超越你自己普通的體驗或者你以前的經驗的東西。如果你要獲得這種意外呢，你就要去選擇一條可能不同的路。這首詩我還要特別注意到呢，它是1997年寫的。1997年前後啦，其實尤其之前啦，已經有很多關於行咩路嘅爭論啦，香港 係 啦。咁呢首詩就算我有啲曲解啊，或者過度詮釋郵政嘅意思啦，我覺得佢又同香港嘅未來又有啲關係嘅。即係香港未來要行咩路呢？係咪真係一定要行嗰條大路呢？定係要試下一啲意外嘅路呢？所以呢首詩咧令我諗起咧，都係九七時候咧有一首歌我好中意嘅，黃耀明嘅《大路》。咁咧，作詞人就係周耀輝。咁我哋聽聽呢首歌，我哋再比較一下。 百千腳步似起一舞，臉上曙光路。弯弯曲折，悠悠诡秘，不知不觉倾慕。 大路齐欢步， 某些意义我早知道。 大路齐欢步， 我没法举报。 大路齐欢步， 某些灿烂我想得到。 大路齐欢步， 我另有思慕。只想试一试，别弃前途，快快上路，把心一决，将身一转，八个脚步。 弯过一弯，弯过一弯，过是无尽的弯。弯过一弯，弯过一弯，弯过弯多艰难。弯过一弯，过前头原来是无限风光。 听过的这一节的歌曲就是黄耀明的大路，廖伟棠也提到就是作词人就是周耀辉。 是啊，他入面有相似的地方，就是说黄耀明唱到他要拐入这个窄路弯路的时候，他前面可能有无限风光。其实这个都是古语有云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选择，当你联想起黄耀明和尤静都有共同的，就是一个同志的身份。其实又可以讲话不单止是政治，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，或者是一个人选择自己生活这种最基本的选择的时候那种独特性。 是，不过都挺得意的，提到话意外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着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，但其实看回个字都是意料之外，只不过是这样解释。是 啊，其实跟尤静有一些诗写得更直白，对这种即是不同的选择的尊重。他有一首诗叫《我不知道什么是对》，是写给澳门少年感化院的同学的。那我知道这首诗就是他有一次呢去澳门访问回来呢写的一首诗。那次呢是很多香港诗人一起去的。那他这首诗呢我觉得是香港诗人所写的澳门诗呢最奇特的一首诗。我们听一听。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，致澳门少年感化院的同学们，尤静。我很快离开这里，我有很多人身自由，却经常选择留在四赌场内，但这是我的选择。在法律面前，你们被裁定不应该选择。我相信创作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尊重与肯定不同，即使看来错。我不知道什么是对，关起来可以学习对吗？没有选择的环境可以学习选择吗？真实的世界没人管你刷牙多少分钟，洗碗用多少洗洁精，一天只准用一张纸，所有给你的信你最后一个读。真实的世界没24小时的铁闸与监视，我们每分钟作出选择，形成所谓我。经常选择错，但我不知什么是对。我希望你们学习妥协的时候保留选择不同的勇气，或者知道什么是错，也不要太知道什么是对。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，咁有个副题就系致澳门少年感化院的同学们啊，尤静嘅作品。 系啊，呢首诗咧可以讲系都几经世骇俗嘅，因为咧佢同啲喺感化院入边嘅同学仔讲咧，你哋要保存一啲咧错嘅权利，即系你要保留咧，你有同唔同人唔同嘅。当然啦，你入咗感化院，感化院系做咩？就系、是、所谓将唔啱嘅嘢变成正确嘅嘢噶嘛。当然啦，喺一个法治嘅社会啊，或者个理性社会咧，系必须噶啦。但系尤静就话，希望你哋学习妥协嘅同时啊，因为当然啦，妥协系要学习嘅，你都要记得咧，你哋曾经有过一啲所谓错嘅选择，入边包含住啲乜嘢系对你自己有启示嘅嘢。入面中间有一段咧，系好强调咧，讲两个世界嘅唔同，到底边个系真实嘅世界呢？佢话哦，原来尤静作为一个诗人咧，佢系惯咗自由自在嘅生活，或者佢平时就系一个普通嘅自由人都有咁嘅自由生活。当佢去到一个感化院嘅时候，佢先系发现哦，一日只可以用一张纸，洗碗用几多洗洁精，全部都系限定嘅，你所有嘅嘢都系被人规定嘅时候，咁尤静咧反而咧，可能得出咗咧请佢嚟嘅人嘅唔同嘅初衷啦，因为请一个诗人去感化院同啲学生交流咧，可能真系都想佢感化啲学生啦。但系尤静咧反而系俾啲学生影响咗，佢觉得咦，你哋要有一种保留错嘅权利喺度，因为错同对咧唔系咁必然嘅， 係咁啊，郵政啊，唔單止咧係關心澳門嘅同學們啦嚇，另外咧都關心我哋社會運動嘅一啲年輕人 嘅。當然啦，佢最關心就係香港嘅青年運動啦。其實咧，我見過郵政咧。無一例外都是在呢個社運街頭上，在天星抗爭的現場啦、皇后碼頭抗爭現場，我都見過佢嚟撐啲同學同埋啲其他社運青年。咁下邊咧有一首佢寫嘅叫《給我滾》，致青年咧，我覺得咧係類似咁嘅題材嘅詩，係寫得最火滾、最滾嘅， 真係滾、 啊。即係呢種滾咧，當然唔係話真係搏命叫囂嗰種滾啦，係真係有血有肉入邊，你覺得哇！佢係俾足火力你，去撐你嘅，咁樣。咁呢首詩咧，同好多首青年嘅歌有關嘅。咁我哋先聽下首詩先。 給我滾，致青年，郵政。轉念始於足下，寸土不生何難？沙中生蛋才難，而且定是龜蛋。變態是自然，道德是扮嘢，是龜蛋才會有濕濕的夢，弄得無法面對皇后的鐵腕高官，抱著整天被襲壓上門，使盡圍板鐵馬，麻木不仁，人肉鍋敏，都拔不起馬頭上星空下一根草。只有龜蛋才會越滾越硬，激牆不破，且堅持不飛走。即使現實是監獄、煉獄，但天堂始於轉念，始於足下，始於利東街，始於菜園新生活，始於沙中綠洲，始於城大隔壁酒店，在風暴一場又一場底心眼下唱歌爆房，房中把睡輪好好瓜分，平放在充滿愛與和諧的高鐵腳下。一无所有，所以无惧改变，拒绝与地产共荣共壮，龟壳上映出海市蜃楼下，转化奴役为悠闲，想象生出行动，生出想象无限，想象绵绵高原绿荫，滚上去路不完，滚出生勾勾滑碌碌慢吞吞舞蹈团美女，半亂不值的千秋萬代。 給我滾，致青年，郵政的作品啊。 呢首詩咧，同幾個即係我哋年青嘅反叛嘅音樂人有關啦，比如黃顯仁啦。黃顯仁剛剛出咗一隻新碟，咁都係全部都係關於社運嘅歌曲，同埋咧改編詩歌嘅。咁另外咧就係、My Little Apple 啦，咁都係好多係同政治諷刺有關嘅歌啦，都喺呢首詩入邊可以聽得到呢啲典故嚇。但係我覺得呢首詩最重要嘅典故咧，唔係呢啲歌，而係咧呢個滾字。同埋嘅蛋， 龜蛋 係啦。咁滾咧，我哋經常會諗到係滾蛋啦。滾嗱呢度又係典型嘅郵政式嘅解構啊。佢將滾蛋拆解開嚟，將蛋咧佢去諗翻社運。我哋經常講呢個雞蛋同牆之間啊嘛。咁其實雞蛋同牆嘅比喻咧，老實講咧，我唔係咁中意嘅，因為雞蛋碰牆咧，真係理論嚟講係雞蛋實係碎嘅。但係好多人咧顛覆咗呢、這個。嗱，比如崔健有首歌咧，就話雖然石頭硬啊，但係蛋先係有生命嘅。係咁、啊、我自己有首詩咧，就係咁寫嘅，話可能隻雞蛋飛飛下咧，佢破殼咧飛咗出嚟咧，係變咗隻鳥飛過咗個牆嘅。 嚇！ 咁郵政呢度仲加得意，佢話呢個蛋咧可能係龜蛋， 只有龜蛋 係啦， 才會越滾越硬啊！ 係啦，越滾越硬呢、這個又令我諗起即係西方言語啦，滾動的石頭不生苔啦。滾動石頭不生苔係指一種即係年輕人嘅魄力嚟嘅嚇，你不斷咁樣求變啊，不斷咁否定啊，不斷咁樣去革命啊，你先係永遠保持青春嘅。咁其實喺呢首詩咧，我都可以睇得到咧，郵政佢自己嘅選擇，同埋咧佢希望咧佢所致嘅青年，香港嘅青年係點樣啊？不斷咁樣滾，我哋要不斷咁樣去求新、求變， 呢種變咧，唔係話一種妥協嘅變，而係咧唔一定係照主流價值或者係主流所認定嘅道路。正如咧入邊咧啊，麥麗娜阿婆唱嘅歌咁樣啦，佢話自己係無產青年咧，係點樣面對呢個咁強大嘅財團同呢個政界嘅一個堅硬嘅高牆啊？我哋點樣去顛覆佢呢？ 嚇！咁我哋又聽聽《My Little Airport》嘅呢一首《瓜分林瑞麟300,000薪金》。 瓜分，讓我們瓜分林瑞麟每個月300,000元的薪金，讓我們的身體會有更好的錄音。攤分，讓我們攤分除開30分，每人都仲有10,000多元。让我们每个月都有较好分，这件事虽不能发生，但想下亦开心。林瑞麟本身都应被瓜分。 咁啊喺《My Little Airport》呢首歌之下咧，咁我哋继续讲下邮政嘅事啦。 跟住连接到翻，其实同上一首诗都有关噶啦。叫做《我的懷舊情意結》，是講天星碼頭的。咁呢首詩的題目呢，我哋乍眼睇嚟咧，會覺得咦，好似好老土咁。因為懷舊情意結咧，成日都即係已經係陳詞濫調啦，講到，同埋咧好多人咧就用懷舊情意結咧，其實所謂有啲理性嘅人用呢樣嘢嚟否定我哋嘅，比如保育行動咁樣，即係有啲人會話哦，你只不過係出於懷舊先至話要保留天星碼頭、皇后碼頭啫咁樣，但係其實郵政呢首詩咧就去顛覆呢樣嘢，就係、其實喺懷舊入邊真正存在嘅嘢係咩呢？比如話佢真係去懷舊啊，佢懷緬佢自己細個咧著住學生裝啊，喺呢個大會堂喺度喺天星碼頭面前啊，同啲啊水手哥哥嘅呢種身份嘅互換嘅想像啦嚇啊。另外咧，佢又想起咧佢記憶中嘅絕食，佢話不吃東西的哥哥就叫暴動嗎？即係點解你哋會叫一個咁和平嘅行動為暴動呢？咁佢從呢個暴動呢度嘅反思咧，就帶出咧一個更加詭異嘅記憶啊！呢個比較吊詭嘅記憶就係佢爸爸同佢講：，哇，即係66年暴動啊！如果係冇暴動啊， 就冇你啦。 係啦，係啦。佢話因為戒嚴，差啲冇我。跟住佢爸爸仲要補充一句話：太好，如果冇你就好啦。就係呢啲好呢種幽默嚟嘅。但係咧喺呢個差點沒有我呢度咧。郵政咧係作為一個詩人去反思呢樣嘢喎，沒有我呢、這個我呢、這個主體係點樣成立嘅呢？剛剛相反，如果冇呢個暴動咧，我亦都冇對家呢樣嘢嘅認識，即係佢其實係反思緊保育嘅真正嘅含義嘅，即係我哋去抗爭咧，其實唔係為咗打碎啲嘢，係為咗建立啲嘢。唔單止係冇呢個家呢、這個意識可以建立，而且如果冇家，亦都會冇自我嘅認同呢樣嘢。咁其實我哋睇翻香港嘅年輕人呢種參與社會運動咧，你會睇到呢一代嘅年輕人的確係通過種種所謂嘅暴動咧，去認識到自己存在嘅必要嘅。咁可能同80年代、90年代係通過揾錢啊、通過移民啊等等呢啲係完全唔同嘅， 好唔同。 我的懷舊情意結，郵政。少年時我的蒲點是天星，加上一個大會堂，渡輪是遊戲機，午餐是風中鹹魚的味道，耳膜是帆，水手深藍白邊的制服下，麻繩的手臂，坐下層比較平，跳海比較易，想象自己是远渡重洋的水手哥哥并不大力，而且10分钟就到。从尖沙咀出发又回到尖沙咀，从一天的蓝到满海的灯，浪越多越白。水手哥哥对着白裙子制服笑笑，喂，仲唔返屋企？在码头买一条烧肠仔做晚餐。钟声做帐，那时不会问肠仔里头是蛇肉。如果没了天星怎么办？坐在码头上不吃东西的哥哥叫暴动吗？家为蛇总不靠岸。那时只知道66年4月一个晚上，因为戒严差点没有我。 八说：太好了。那时不知道，如果没所谓暴动，其实也没所谓家，于是也没所谓我。 咁我最后一首嘅诗咧，我哋要即系分享邮政嘅诗咧，就系《本色女人》。 系啦，呢首诗咧，我又系还原啦，还原基本法啦，翻去上一集邮政佢情欲嘅一面吓，月色生香嘅一面吓。呢首诗其实有个背景嘅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佢呢首诗系写俾呢个松浦李英子嘅。松浦李英子嘅代表作就系《本色女人》。咁佢嘅作品其实系译成中文唔系太多，因为佢作品都真系几大胆，好多系关乎于同性恋啊。多性恋啊，或者是一些总之跟各种的性取向啊，或者是多元的性价值有关的。其实邮政到底识不识松浦李英子呢？可能识都未定，可能不识。但这首诗里面他就想象他跟他一种真是神交啊，我们说是神交。但是这个神交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很肉体的。他用很肉体的东西来讲这种精神上的交流。 那我们听听这首诗，这首诗都很大胆的。 本色女人，给松浦李英子，邮政。你的手没有停下来，弹琴一样在我的神经线上。要不是你喜欢如此开始，一句我的指甲渐渐找到你的手心，我的手托着你的乳乘凉，热如烟一点一滴，我锁着你竖立而温柔的眼。只要信，不要问，要不是你的舌在我的翼上蜻蜓划过，我来了又射开去，大于生的性是你是我吗？水银流于水上，你把我锁于两行眉中间，要不就得太紧，要痛。 啱啱听过就系邮政嘅《本色女人》， 系啦，呢首诗嘅大胆咧，其实系若即若离嘅。咁我哋又唔可以话真系纯粹从肉欲嘅角度吓，情欲嘅角度去想象，但系咧又唔可以脱离到情欲，因为其实情欲咧唔系纯粹形而下同形而上嘅嘢相反嘅。 系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欣赏咗五首邮政嘅诗啊，咁我记得上一集有炮谷结尾啦，今集我哋有本色女人结尾啊，下一集咧介绍另外一位诗人咯， 系好独特嘅一位诗人，亦都系好重要嘅本土诗人啦，王亮和。 嗯，下一集再倾啦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